再次祷告。亲爱的主，你的众儿女在你话语面前存着专注和谦恭，主啊，你自己圣灵亲自来做我们的教师，能帮助我们能够明白，能够进入你的真理，特别帮助我们能够进入十字架的奥秘。主啊，知道十字架的道理是不为人所喜悦的，但是主你圣灵的帮助，使你自己的门徒、你的儿女能够真的明白十字架的真意，以至于我们能够高举、能够怀抱、能够喜乐的来传扬那十字架拯救的福音。谢谢主，奉耶稣名求，阿们。几十年前，李洛生弟兄说，十字架在教会历史中间没有任何时候比今天更应该被珍惜、更被传讲。几十年过去的弟兄，这样的话提醒仍然在我们的时代仍然是重要的。尤其在今天北美的教会里面，许多巨型的教会已经不传讲基督了，也不传讲十字架了。那些不断出版出来的那些新的书籍，你看那个附录后面 index 后面里面，你几乎看不到基督，你更看不到 cross 这个词，十字架。几年前，一位被神重用的仆人 John Piper 来到三一神学院讲道的时候，他借着在这个福音派的一个中心神学院里面，他来挑战说，今天的美国的教会已经不讲苦难了。他讲他挑战的不是一个偏僻的遥远的地方，不是讲一些在基督教里面被称为异端邪说的一群人，是标志福音为中心的福音派里面神学院的三一神学院。他不是批评三一神学院，他乃是批评今天美国教会所发生的事情。在几年前，2008年，有一个人叫 Michael Horton 写了一本书，很震惊美国。他写了一本是没有基督的基督教 Christless Christianity， 没有基督的基督教。在那本书里面，他向先知性的声音来挑战，来批评今天美国的讲台已经不讲基督了。他非常勇敢地指出一些美国最显赫的讲台里面具体的传道人，他的信息一篇一篇在那里分析，这是需要勇气的。但是这是一种先知性的声音，在美国已经多年了，并没有眼前看见这个国家讲台、这个教会的讲台开始悔改。为什么十字架道理这么遭人讨厌？为什么那些心理疗法的信息会大家趋之若鹜？为什么有些疲倦的人晚上可以打开电视台，可以休息一会儿，可以讲一些所谓软性的信息？因为十字架直接抵触我们人性里面的败坏，没有人可以在十字架面前听完了非常舒服，然后啊好好的睡一觉，今天明天醒来继续上班嘛。因为十字架的信息直接来抵触我们人性里面的败坏，里面的自私、贪婪、骄傲，里面的自我。没有一篇十字架的信息让你坐在那里听的时候你非常舒服的，甚至可以打瞌睡的。因为十字架直接跟我们的性情里面的违背。我们当年是靠着十字架入门，但是很多人说我们今天就不需要背十字架了，因为基督已经背十字架，他为我们死了。在很多年前，我刚刚来芝加哥，那时候到王志军牧师家里参聚会，我记得有时候有一个弟兄问了一个问题非常好，他说耶稣已经为我们钉十字架了，我们为什么还要背十字架？大家知道王志军牧师非常强调背十字架的。哎，这个问题问完震惊四座，大家都鸦雀无声，不知道怎么回答。我也忘记具体王牧师怎么回答了，但是这样的问题值得今天每一个跟随主的门徒来反省。主已经为我上了十字架了，但是主却吩咐我们要背十字架来跟随他，这是什么意思？斯派克弟兄是英国受英国很深的影响，在英国有很深对教会很深的影响，特别对内在生命里面的操练很深的影响。他也借着对尼托生弟兄的影响，影响了中国的小群教会、地方教会。斯派克弟兄在讲到十字架道理的必要性、的重要性的时候，他讲过这样的一段话，把它列在这里。他说：“基督徒要知道，一切仇恨、 爱心的缺乏，分裂和增进，一切偏见、猜忌和属灵的眼瞎，以及一切属灵的死亡，都是因为对十字架没有正确的认识。有些地方人被未定的肉体所占据。后面这一段，后面这句话不太好理解啊。什么叫未定的肉体？未定的肉体是指那些表面上好像信了耶稣，也挂名，也有一些宗教的活动，但是里面虽然信了主，却不愿意被里面的老我败坏的性情，不愿意被十字架对付，那样的叫未定的肉体。在旧约时代被称为心未受割礼的人，心灵上没有被割礼，那种人其实是跟神没份的，只是挂名的宗教徒而已。斯巴克弟兄在这个事情上，他呼吁要回到内心，回到耶稣的十字架那里，来对付我们里面的败坏的性情，借着暴露出来的那些仇恨、缺乏爱心、分裂、增进、猜忌、偏见和眼瞎，借着这些事情来看见原来我们里面没有被十字架对付过。所以弟兄借着你弟兄影响了许多中国教会，也影响我家乡的教会，影响到我自己的父亲，影响到今天，也影响到我自己。原来十字架遭人讨厌的信息，不单在几十年前弟兄呼吁说是那个时代最需要的，我相信今天在北美安逸舒适的社会里面，十字架的信息，遭人讨厌的扎心的信息更是需要。我们今天接着读了两段经文，我们把它倒过来哈，先看更多后书，更多前书二章一到二节，然后再读第一章十八到二十五节。这样倒过来是也是有道理，大家可以仔细先看第一章里面十七节，就知道这样讲是可以的。更多前书第一章十七节那里，保罗说：“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所以保罗这地方讲自己，耶稣基督召他是要传福音，是要传基督的十字架，他不是用那些高言大语、高言委婉的言语，那些所谓的一种修饰过的人间滔滔不绝的智慧的言语，不是用这些世间所谓演讲学里面所训练出来的，他不用这些东西。虽然保罗有这样的本事，大家知道保罗的造诣、学术造诣，他可以说像今天哈佛法学院毕业的博士这种水平的人，但是保罗没有选择用这些人间滔滔不绝的言语，他选择的是基督的十字架，不招人喜欢，却是能够拯救我们这样的信息。所以我们再回到第二章那里二到一节，弟兄姊妹可能一起来读好吧，这段重要的经文。第二章一到二节，保罗说：“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大家知道保罗得神的启示极大，他深知基督的奥秘，他也精通旧约，精通律法，他可以滔滔不绝讲整全的，可以用整全的福音，或者说整全的圣经的真理，他可以讲很多的。但是我们看见保罗为什么选择了十字架的道理，他甚至用一种夸张的手法说：“我不知别的，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呢？”难道保罗不知道基督的神的伟大的创造吗？难道他不知道末世的盼望吗？难道不知道他对祭司的制度那些非常精细的了解吗？都知道了，但是借着这种夸张的手笔，他乃是告诉我们，十字架是成为他信息的中心。十字架不是他里面信息的一个侧面而已，十字架乃是涵盖他整个他的信息。有人神学家们这样的分析，从保罗之后，就是提到哥林多前书这里，保罗之后，到了1518年，接近500年以前，另外一个人兴起，一样的强调基督的十字架，就是路德。大家知道路德的95条很快就500周年，路德重新 来审视自己内心对因信称义的了解，对自己的罪性里面如何被救赎。他在修道院里面非常的痛苦，他重新读加拉太书，重新读罗马书，重新发现了，恢复了使徒的传承，乃是因信就可以称义。然后他发现原来基督的十字架是整个圣经的中心，他原来读圣经，这位神学教授，这位修士，满腹经纶的学士修士，却不能够明白圣经。他也精通希腊文、希伯来文、拉丁文，非常精通这些原文来研究圣经，却不得其法。自己在灵性经验里面常常因为自己罪的困扰，在那里不断的认罪，不断的忏悔，不断的告解，都不得安息。这是修士路德，直到有一天明白了十字架原来是神的意义，借着十字架显明出来，那个就是福音了。于是路德得到释放，他也将这释放的信息借着改教改革运动带给我们今天的教会。他讲过这样的著名的一句话，他说没有人能够理解圣经，除非他熟悉十字架。所以路德在1518年的时候创立了叫被称为十架神学，来反对中世纪所高举的荣耀的神学。他强调的是只有十字架才是福音的中心，只有十字架才是整个基督信仰的根基。在几年前我自己有这样的兴趣，个人兴趣研究，有一个神学家叫莫尔特曼，他被称为是巴特之后最著名的神学家。这个人有很多神学观点我们不能够完全同意，他非常博学，把哲学、神学、社会学都融在一起，非常博学的一个人。但是有一点他非常强调的很清楚，他在有一本书叫做被钉十字架的神 Crucified God， 这本书被称为名著了。在这本书里面他讲过这样的话，他说十字架的神学是基督徒信仰和神学的根基和批判。根基没问题，大家知道十字架神学应该成为神学的根基，但是他说还是批判。什么叫批判呢？批判就是当我们发展出一套神学理论的时候，你要用十字架的真理来这里评判你所发展出来的所谓的神学是否合乎圣经。这些人都算是抓住信仰经义的人。在十字架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三个方，至少三到四个方面的信息重心，我想大家熟悉，我跟大家很快复习一下，知道十字架代表着什么。我早晨来到教会上班的时候，从 parking lot 进来，常常看着我们屋顶上的十字架，每一次几乎都我思念一些不同的主题，就这么走过来一会儿时间。大家放心，我礼拜天讲道不只是准备几分钟走过来的。大家知道这个故事，一个传道人，年轻传道人到一个教会里面去做牧师，结果他讲道可能讲得非常差，长老就觉得这个不知道他怎么准备讲章的。后来知道哦，他有个牧师楼，牧师楼到礼堂崇拜的地方不是很远。他说我准备讲章就是早晨从牧师楼走到讲台那里，走到 sanctuary 那里准备的讲章。你知道长老们多聪明啊，后来怎么办你知道吧？把牧师楼搬到很远的地方去，这样的话他可以多走一点路，可以多准备信息。我看着十字架的时候心里常常很复杂，我在这里上班就像弟兄姊妹在不同地方上班一样，但是我却蒙召在这里，因着这个十字架我在这里服侍。我好像服侍一个价值，一个眼睛看不见的东西。弟兄姊妹上班下来可以有一些收获，可以创造出一些产品来造福人类，来方便社会。我在问自己，我的价值是什么？我难道就坐在那里听几个电话，夫妻吵架的电话吗？难道我就坐在这里，难道一会儿一敲门我没钱了，牧师啊我需要钱。有这样的人哈，卡车有一次就开在这里敲门没钱了，我们教会说不能给很多啊，你给一点点去加油可以，但是不要随便给现金啊，这个规定非常好。那我们牧师们很自由，我们教会规定，我身上也没什么钱，难道我坐在这地方就是等着别人，哎呀有一个人突然就去世了，牧师你快来主持一下追思礼拜。哎，我这样讲不是开玩笑，我发现我在社区的价值在人的眼中通常是有一个人突然间倒下去的时候，牧师变得凸显出他的重要性，因为别的职业都帮不上忙了。在 病倒的时候去找医院医生是对的，但是发医生说你没救的时候多半来找我的。而且有些病人发现我到的时候他不太高兴，为什么呢？因为牧师一来就等死了嘛。大家很好笑啊，那家人那个病人看到我那种脸拉下来，我就知道哦，他对信仰没兴趣。另外他被医生判死刑了。我有时候在想，我在想着十字架想什么呢？我跟大家讲过，跟大家讲一讲，我大概会是想到四个方面的主题。想到十字架，我首先想到神主耶稣为我们受苦，为我们受死。我作为他的仆人，我身上做的不完美，我却应该显出基督受苦的印记在我的身上。我在问自己，我有多少是为你受苦的？我是为你的缘故受苦，不是为我自己的罪受苦。如果我在这里胡言乱语，如果我在侍奉里面充满了罪恶，那个受苦是活该的。但是如果是为主的名在这里受苦，在社区里面传福音被人受人白眼，我就是有价值的，我是与那个记号是认同的。主人受苦，看到十字架的时候，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不单在受难节受难的时节，我们想起我们主为我们受苦，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他血淋淋的躯体，他一滴一滴为我们留下的宝血，他在那里发烧，他在那里最后走向死亡。十字架是一个痛苦的记号，屈辱的记号，代表着死亡。耶稣基督的苦和死，应该看到十字架的时候我们要想到他。第二方面，我们想到是神的爱，父神的大爱。十字架彰显神自己爱我们。耶稣不是一个殉道士，好像被抓起来不得不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里面说，没有人取走我的生命，是我自己愿意的。耶稣上十字架是他自愿的，为你为我的罪。第三，想到是神的公义和我们的罪。看到十字架的时候，我们不但看见神这样的爱我们，这次都会想到的，想到是原来我的罪有多深重，需要神的儿子亲自为我死。当我们不能够理解到这么深的时候，我们对恩典唱起奇异恩典就会轻飘飘的。我听到一位姊妹告诉我说，诗歌要看谁来唱。他有一次听到一个很大的诗班，那些受苦的仆人在那里唱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的时候，那位姊妹流很多的眼泪。他看见的是一群拥抱十字架、服侍十字架、也为十字架受苦的一群人唱起十字架十字架原是我的荣耀。所以看到十字架的时候，要看到我的罪有多深重，竟然需要神的儿子为我死，也看见神公义的彰显。神不会因为你犯罪无所谓就让他过去，他要我们付代价，不是我们自己，是那基督的代价为我们死，神的义和我们的罪。最后十字架看见救恩，十字架看见没有别的途径可以来解决人类罪性的问题，只有他为我们死，来替代我们，来成就唯一的救恩。所以看到十字架的时候，我在这里走过来一天就会想一件事情，有的时候想两件事情。虽然 Parking 离这里很近，不能够一次想很多样，但是每次都会想一些不太一样。十字架意味着什么？我很喜欢一位年轻人问我一个问题，牧师你在教会里面做什么，周间做什么？这个小弟兄我很喜欢他，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也想做传道人。他一点都不是来挑衅牧师好像周间没有事情，他说你周间做什么？可能他想象中间牧师就坐在那里看书或者冥想或者祷告，这些都是很合理的。但是我在想，是很好的问题，我周间在做什么？在那许多人被我探访过的人知道我周间做什么。但是我也很多周间在这里在读我喜欢读的神学，默想我的圣经。我常常心中有一个感恩，是别人付薪水让我在这里默想耶稣基督，我心里不知道有多大的感恩。弟兄姐妹，许多弟兄姐妹都还在忙碌，还在那里traffic 非常辛苦的时候，我可能很早就到这里，在这里可居然有一段时间安静在主面前，有的时候为你们一家一家祷告，把教会通讯录拿下来一个一个为你们祷告。我为你们祷告的时候，就会 神给我的知识是你告诉我的，你们的一些痛苦，这些不会告诉别人。一家一家想到你们名字的时候，就想到你们的重担，你们的痛苦。有一段时间，不是每一天，有一段时间就会为这样的一个个祷告。神给我这样做的时候，让我知道可以借着祷告，原来把弟兄姐妹你们的重担、你们的痛苦带到十字架面前，带到神面前。这是我一部分的工作，还有一部分预备讲章，还有接电话辅导，也是我在这里要做的事情。但是十字架要成为我们心灵的梦想。那些被神呼召感动到边远地区，那些侍奉的去贫困的地方的宣教士们，他们也是十字架的大爱激励他们。大家记得戴德森为什么招宣教士去中国，大家知道是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不是因为只是大使命的呼召，不只是因为中国的人很多每天都在不认识耶稣基督死去，那是因为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爱激励我们，愿意舍弃世界舒适的生活，使宣教士们到许多辛苦的地方去。十字架的中心性已经看得很清楚，离开了十字架就离开了真理，离开了十字架就是一些不痛不痒的道理，离开了十字架它不能够针对我们 真正生命的本质和问题。另外十字架的分裂性或者两分性，从刚才读的经文里面很长的时间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十字架的两分性。第十八节这里说，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十八节是看见十字架，首先这地方看见两种态度的十字架，两类人或者两种态度，一类人是灭亡的人，一类是得救的人。啊，英文翻译就把希腊文的语法翻译出来了。英文翻译说 ：“For the message of Christ of cross of the cross is foolishness to those who are perishing, but to us who are being saved, it is the power of God。”英文里面把这个翻译出来说，那些正在走向灭亡的人，他是愚拙的；那些正在得救的人，他是神的大能。我们这地方不是指这个人已经死了，灵性上是神隔绝，但是他正在走向灭亡的时候，他看十字架就是愚拙的道理。那些已经得救了，正在走在全然得救的路上的人，他就认为原来是神的智慧。大家有没有发现，当我们好像来到十字架面前，可以做出我的判断啊，我对他这个十字架到底怎么样，我们可以评判他。但是圣经就反过来，你的态度却十字架评判了你，他把你定为是走向灭亡呢，还是正在走在得救的路上。我们教会有个姐妹，以前她的爸爸很会看，她很有眼光看宝石。有人要买宝石珠宝比较贵的，可能都请她帮忙，我没去过也没请她帮过忙。但是你到那里看以后，这位叔叔他一看就知道什么样的宝石是真的，你不会上当吗？但是反过来，我们的弟兄姐妹跟他一起去的时候，也会被分辨出来谁是专家谁是非专家。因为你看的时候，你看都闪光的，每一块都差不多，所以你看不出什么东西来，但他看出来了。所以感觉表面上你去那里，你跟他都有某种观点，对这块宝石真的假的，你这可以有你的观点，但是宝石自己的真切性把你对宝石的鉴赏力区分出来了。十字架也是一样的。所以今天不是来到这里我们可以来评论，可以来看哎，十字架的神学什么神学，我们在那里评论它。当我们对十字架有个观点的时候，其实把我们内在的属灵的特质暴露出来在神面前。当你厌恶十字架，当你抵挡十字架的时候，当你觉得这个很愚不可及的时候，其实圣经却告诉我们你正在走在灭亡的路上。当你来到十字架面前，发现人拒绝他，我拥抱他，他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的时候，其实圣经说你正在得救，走在完全得救的路上。然后保罗引用当年在西西家的时代，以赛亚的时代发生的事情，他说他要灭绝神，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要弃绝废弃聪明人的聪明。保罗反问说，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 神岂不叫这世上的智慧变为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犹太人是要神迹，新立人是要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新立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为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刚强强壮。保罗这地方引用当年发生在西西家时代的事情，亚述帝国兵临城下的时候，西西家的谋士们自作聪明，我们去求告另外一个超级大国埃及吧。所以在宫廷里面就有一些所谓的亲亚述派，有些亲埃及派。但是亚述大军临到的时候，埃及一点都不能帮助，连亚述的军官、亚述的军长都在那里羞辱西西家，也羞辱神的名。因为西西家里面的宫廷里面的谋士只看见超级大国的能力，却没有依靠神。所以神借着先知以赛亚来指出，我要败坏这些智慧的人，智慧自以为有智慧，要用超级大国所谓的国际政治来挽救犹太的危机。神说你们神的子民却不来依靠神自己，神就许可这些自以为聪明的人，他的智慧被败露，最后一点都不能够拯救犹太犹大国。神就借着这样的十字架也是一样的，人看来很愚拙，犹太人特别求智慧，特别求神迹的，这是一个追求神迹的民族。但是他说十字架绊倒他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说钉在木头上的，被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所以我们的弥赛亚怎么可能被挂在木头上，是个被咒诅的人呢？所以他们的神学不能够接受被钉十字架的耶稣。另外犹太人，希腊人是求智慧的，大家知道哲学这个词 philosophy， 希腊文叫 philosophia， 这个词就是爱智慧的意思， philosophy 爱智慧，希腊人给世界的贡献就是哲学，爱智慧。希腊人很重智慧，到现在还是，今天的西方也是受雅典的影响，仍然在追求智慧。但是对这些希腊人来说，一个罪犯被挂在十字架上，然后说这个人能够成为人类的救主，严重违反他们里面的道德哲学，不可能接受一个罪犯来拯救人类的，应该是道德高超的人，应该是他们的智者，他们的哲学家王，是这样的一些人来拯救人类的。这些说都绊倒了基督，保罗传的十字架，我们没办法接受的。但是偏偏神却用十字架来拯救人类。我记得在大学的时代，有一个同学，计算机系，他很聪明，虽然他不是读数学，但他数学非常好。有一次我们数学系的学生出现一个难题，图论方面的难题，哇，难倒全数学系的，起码我们班全班学生都做不出来。结果他来这里找我，刚好遇到了挑战了，他说哦，数学系学生还有一个难题做不出来，他就很有兴趣试试看。哎，他就拿来弄了一会儿，用了一种方法我们没怎么见过的，用计算机系的方法把它解决了。哎，你知道数学系学生什么反应吗？请问你们这里都聪明人应该什么反应？哎，很尴尬，谁讲的？很对啊，很尴尬，是你不是数学系的哈，很尴尬。我们哇，数学系被称为比较聪明的人，在那里遇到难题以后，大家公认做不出来了，而且想了一阵子了，人家就拿一会儿就做出来了。但是有人就说他这个方法比较笨呢。有人就嘀咕，他尴尬以后性人的罪性啊，真的很早我们就看出来，不服嘛，人家解决了你就服嘛，他不服，哎，人家的方法就是比较笨，好像没经过科班训练的正规的方法。十字架也是一样的，哲学不用，神迹不用，用什么钉在十字架上一个罪犯，很笨的。李鸿章曾经，这位对洋务运动很大贡献的人，李鸿章很多负面的被一些小道消息把他当作很负面的，其实这个人对中国近代化 有贡献的人。 李鸿章说他有一件事情想不通了，他说西洋人非常强调科技，强调竞争，强调一些技术，这样的西洋人啊，战争和技术他很重这些，但是这个西洋人他说有件事情想不通，他们居然崇拜一个钉死在十字架上一个失败者。李鸿章想不清楚这件事情。绊倒的人，我们的祖先，我们的民族，我们的智者也被他绊倒了，但是感谢神，在属他的人蒙圣灵光照开启的人，他已经知道原来世人所拒绝的排挤的原来是基督的十字架，我们今天领受了他。我们来看我们应该怎么回应他。十字架是应该是真正门徒身上的标志，十字架是真正门徒身上的标志。圣弗朗西斯这样讲，我们应当称颂的乃是十字架的苦难，因除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以外，我们什么都不去赞美。圣弗朗西斯是意大利的一位贵族的 儿子，结果因为被神呼召，他去服侍那些最穷苦的人，他受了许多的羞辱，人看见圣弗朗西斯就看见了基督，以至于到苏维埃革命的时候，遇到建立政权以后的列宁，发现苏维埃问题很大的时候，别人说我们苏维埃应该怎么办，他说给我十个圣弗朗西斯我就有办法。连列宁无神论者他就看见，如果苏维埃有十个圣弗朗西斯，苏维埃就有救了，因为他在传递一个和平，传递一个宽恕，传递一个赦免，因为苏维埃暴力革命之后需要这样的东西。但是这位圣徒他与真是，你看的照片里面看见他边上都是飞鸟，都是他跟他看到大自然都是看见上帝的创造，他跟花鸟都非常好的。这位圣徒他高举基督的十字架，而且他高举得非常喜乐。我们很多人背十字架都说哎呀叹气，主啊你这给我这么重的十字架，但圣弗朗西斯背十字架非常喜乐，他守住独身，守住贫穷，守住顺服，但是这三样事情他都是用喜乐来做的。不久前我认识一位我们中间的姐妹，我非常欢喜，大家不要误会啊，这个姐妹是基督徒，主内生命很美。她在小组里面分享一件事情，但我很震惊，这种生命是我们很羡慕的。她讲到说她对弟兄的顺服，她说弟兄也不洗碗，弟兄有的时候还以前还有一段时间不上班，但是他很顺服他弟兄，讲的时候哈哈大笑。哎，我就在想哦，他那个他的弟兄其实很可爱的哈，你不要讲的把他弟兄当作很不好的，但是他讲顺服弟兄的时候那个喜乐啊，是我比较少见的。你要知道这个姐妹不是因为不得已在家里顺服了，她是拿中国科技二等奖的，全中国科技二等奖，是一个有成就的科学家的。但是顺服丈夫，顺服弟兄，却是喜乐的顺服，让我觉得这很稀奇。我跟师母讲，这是一个被人造就过的人，这是个有人带领过的人，因为他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十字架是一个顺服，是个破碎，是一个致死恼我的道路。有一位圣徒穆圣讲，他说十字架它不只是个标志，它是一条道路。这是什么道路呢？他说是对付老我、老顽固、老性情里面的那个道路，叫做十字架。所以十字架弟兄姊妹，我们不是在那里说苦难，外边的苦难都是你的十字架，不一定是，有些是别人的罪或者你自己的罪。但是十字架如果触动到你内心里面的骄傲，你里面的自我，你里面的嫉妒，你里面的私欲被碰到的时候，弟兄姊妹，那就是对付到你十字架的时候了。你可以在外面做非常辉煌的侍奉，但是内心却没有对付那个性情。原来那些侍奉原来是增加你的价值感，增加在教会里面的名望，可能增加社区人对你的佩服，那个时候其实一点都不是对付你的十字，那个不是十字架，那个是虚荣。十字架是你一个人安静在主面前的时候，主啊，我的败坏的老我，求你来对付我。一位传道人他在外面做很大的侍奉，一位姐妹她说那时候受很大的苦，在中国侍奉她都很喜乐，结果回家了就是不能够顺服丈夫， 他吃了苦吃不了亏。后来发现，哦，原来是里面的性情的问题需要十字架的对付。当他年迈的时候，这位老人长辈，属灵的长辈，他留下许多的美好的奖章，我跟师母现在还在常常学习。原来可以做很辉煌的侍奉，在外面却不对付里面的老我的时候，那是空壳的。我哥哥称这种叫过山炮，在外面很响，里面不响。那个过山炮我们身上可能也有，但是能够一个人来到主面前说，主啊，你败坏的老我，求你对付，发生了一些事情又对到里面了，比如说孩子不听话，里面啊，里面东西，或者孩子在外面丢脸了，你可能是你的面子，在外面公司里面好像你不能够出人头地了，好像你成就感没有了，开始自怜自傲自怜都连在一起。不只是骄傲，自怜也暴露出你自己里面的败坏的性情。自怜的时候是你本来觉得我应该有这些东西，好像没有的时候，你在那里填自己的伤口，那个也是需要对付的。潘霍华这样讲，他说当基督呼召一个人的时候，他是招人来死的。弟兄姊妹不要误解，他是殉道士，但是不要认为做门徒都是上被钉死或者说殉道才叫做基督的门徒。这个死是对付老我，败坏的老我，那个死天天的殉道，天天的死。那个死就是当里面的私欲出来的时候，抵挡的时候，你说主啊，我的老我又活过来了，我的败坏的老我里面又开始发作了。常常在你跟配偶相处的时候，跟你的青春期的儿女相处的时候，常常跟你的那些老板的话，那些可能是不尽情理的要求的时候，或者跟你同事相处中间你跟他搞不定的时候，然后暴露出来的怒气，那里面的东西就是需要对付的，那个就是十字架，那个需要主来帮助我们。在我侍奉中间，有一天到我们跟师母去探访，在 Lutheran General Hospital 里面一位姐妹，老姐妹，她病很重，躺在医院上，她跟说，牧师要为我祷告，让我早一天主接我到主那里去。她真的是很痛苦，呼吸很大的困难，她要我为她祷告，让她早点见主面。我从来没有答应这样的祷告，但是我为她跟主祷告，说给她力量。有一天她给我们见证，她很喜乐给我们见证，其实她在临终之前了。他说，牧师来看来看，我说看什么，我以为他见到什么异象了。他说眼睛给我指，你说你看，我眼睛看过去，原来路斯人是这样，刚好在他房间里面外面可以看见一个十字架在顶上。他说我望着那个十字架就成为我的安慰，虽然他已经离见主面的时间很短了，但是最后一刻却是十字架给他带来安慰。十字架受苦的基督为他舍身，为他 流血，成为他临终前的安慰，因为他即将要去见这位为他受苦的主。愿主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能够被十字架的信息所感动，能够靠着主的帮助，圣灵的帮助，去勇敢有勇气的来反省内心里面那些败坏的老我，救我里面的性情，然后靠着耶稣基督十字架来对付我们的性情，使得我们因着这样的立志，这样的行动，我们能够一天比一天更像耶稣，也可以跟保罗一样讲，对于世界来说我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对于我来说世界被钉在十字架上了，从此你们不要来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能够这样的宣告向世界活出基督生命的人。我们感谢主，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主啊，你为我们舍身，为我们流血，主啊，你成就的救恩也让我们今天可以走这条你为我们预备的道路。主啊，不是我们的背十字架能够拯救我们，不是我们的十字架能够有救赎性的，乃是你的十字架拯救了我们。主啊，你呼召我们背负十字架来舍起，来对付老我败坏的性情的时候，求主加添力量给我们，赐给我们一群有这样的信心，有这样勇气的弟兄姊妹，来对付自己败坏的性情，好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结出主啊圣灵的果子，人在我们身上能够看见耶稣基督的馨香之气，能够看见十字架的印记。谢谢主，奉耶稣名求，